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暗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顺义区胜利街道第8届慈孝文化节在顺义区百善庄园的采摘园举行。21个慈孝家庭来到现场采摘蔬菜水果，畅谈敬老故事，共同迎接重阳节的到来。请听报道。 妈，你看，来看，这有一个大茄子，采下来吧， 采下来吧。采摘园里，83岁的何女士正在和女儿一起采摘。提起自己的女儿韩女士，何女士一直在夸赞。 过来陪我吃顿饭，帮着我做点家务活，不光是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对我们寄托也挺大的。 作为顺义区胜利街道建北2社区慈孝家庭的代表，韩女士说，孝顺父母最重要的就是理解父母。 他们可能现在岁数大了，跟我们想法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他们自己怎么愿意高兴怎么就好。 记者注意到，一些家庭中的小朋友也陪着老人一起来到了活动现场。今年刚满7岁的张义坤就是现场年龄最小的。他说， 我想让我的爷爷奶奶每天都开开心心，身体健康。 将来你长大了想要怎么样去孝敬他们？ 给他们做吃的，买好多好多的好东西。 据了解，建北2社区每年都会评出100个慈孝家庭。来到现场的这21个家庭就是2018年慈孝家庭中的代表。每年慈孝文化节，街道和社区都会对慈孝家庭进行表彰，并组织相关的活动，弘扬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培育社区中敬老爱老的文明风尚。建北2社区党总支书记董书明说， 我们也会把这些活动继续的开展下去，在以后呢不断充实新的内容，让老年人呢在我们社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北京今年秋天的红叶观赏期来得比往年要早，这是因为10月上旬经历了一波冷空气，吹得层林尽染。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也发布了金秋北京红叶观赏期预报图，从本月13号到20号，北京众多的红叶观赏景区将陆续进入红叶观赏期。今年秋天，北京红叶观赏期的预报图显示，八达岭、喇叭沟门本月13号就已经进入了红叶观赏期。云蒙山、雾灵山、百望山、坡峰岭、妙峰山今天开始进入红叶观赏期，水长城、鸠峰本月17号进入红叶观赏期，雁栖湖、红螺寺、居庸关、十三陵18号进入红叶观赏期，植物园19号进入红叶观赏期，金海湖、北宫20号进入红叶观赏期。今年13家城区公园承诺落叶晚扫，采叶观赏季今年将延续到11月下旬。13家公园包括北京植物园、陶然亭公园、地坛公园、万寿公园、龙潭公园、圆明园等等。第26届市花展在北京植物园举行，整个展览共分为菊县金秋展区、菊花长廊、菊映重阳、月季花海四大展区。展览期间，以双市花、菊花、月季为主的20万盆鲜花将植物园装扮成花的海洋。展览将持续到本月28号。秋季气候宜人，最佳错峰旅游季也随之到来。本轮错峰出游季将一直延续到12月中旬前。数据显示，国庆之后到10月中下旬、11月， 境内跟团游、自由行产品平均价格下降 20% 到 30% 不等，境外旅游产品平均降价区间在 10% 到 30% 之间。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目前呢，降雨云团正进一步的靠近本市，而且有些地方雨已经下来了。小雨天气呢，将波及到全市的大部分地区。从分布情况来看，仍然呈现为北部城区比这个南部地区要来的稍微明显一些。外出呢，请大家注意防雨。再就是本市的扩散条件依然比较差，有轻度到中度的霾天气，应该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小雨，并且有轻度到中度的霾，东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5%。今天夜间阴有小雨，东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大家下午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新的一周又开启了，到周一呢，我们这个固定的环节呢，就是给大家帮忙支招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几个平台来跟我们一块讨论讨论啊，请教请教都没问题。一个呢是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还有呢就是这个咱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八七六啊。现在有好多朋友都在通过微博跟我们聊，而且都说，哎呦，你们发那户型图都哪儿找的？我说这不是我们找的，这都是大家所遇到的很有意思的一些户型嘛，当然不是奇葩啊，大家有的时候呢，就听我们节目就觉得，哎呦，一开始没觉得自己家的户型有问题，知道吗？就是住着住着觉得挺好的呀，后来一看，找着自己的户型图一看，哎呦，我的天呀，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啊，比如说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我真的拿了户型图之后，我说我的天哪，这哪是哪儿啊？我就找得着进门，其他的我都不知道分区是什么。来吧，咱们慢慢的解答。先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请到的是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小妙手杨永刚，刚子啊。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还有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空间心理学专家，看所有的户型都会有点问题的谭伟佳，谭博士。欢迎。 大家好，我是谭伟佳。 来，博士，先看看这位，这是刘阿秀。 这个大家已经被我带坏了。 不，你先看这张图，你看懂了吗？ 你看懂了吗？ 其实我跟刚子早上就在研究这张图，现在也没太明白。 哦，因为这个，我们推断啊，有可能是一新房，然后呢就把这个可能是房产证上的还是哪儿的这个图就给我们发过来了，但是里边的有一些数字啊，因为太小了，我们实在看不清楚。来吧，大家一块儿也来分析分析啊，这跟迷宫似的，您走进去能走出来吗？啊，大家回复数字一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来，这个我们先看看他的问题是什么。阿秀的问题说能不能让妙手设计师和博士帮我设计一下这个户型？我呢也没什么特别的想法，就想听听他们的建议。还有呢，现在 就是一进门他就有点晕，就是进门这鞋柜儿，我怎么放啊？感觉都没有什么地儿能放呢。谢谢你们。 不过还好，我看出来了入户门在哪儿。 我唯独看出了他第一个问题，鞋柜应该帮他搞哪儿， 哦， 其他都没太看明白。 那 正好跟他相反。 那来吧，你就先说说这鞋柜放在哪儿合适。 我跟刚才推断，很有可能进门进去北面那个小方的房间，不知道会不会是卫生间，我们感觉可能会是卫生间。然后其次，如果那个地方是卫生间的话，很有可能入户门是会对着卫生间门的，需要砌一面玄关起来，正好在整个房子的中心点，而在这个玄关的前方是可以设置一个鞋柜的， 就是我们能够轻易的看到一堵墙。 对， 就一进门的话，在您的左右右手 边 有一个墙，对吧？ 对， 过了那个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那个门之后，就有一堵墙。您说的是在那墙那边 墙的中间 做一个 直接切断，做一个玄关， 做一个玄关，玄关那边您就可以放一些鞋子什么的， 就多出了一个储物空间出来。 哦，好。 而现在厨房我们在商量，到底是不是进门的右手侧是厨房？ 啊，就是一进门，在您的右手边就有一个门，这门是不是厨房的门？ 对，我们在想这个问题， 应该是啊，据推断可能是。 但是如果是的话，往里走那个房间可能就是卧室，门在哪儿？ 对呀、啊， 好问题， 乍一看像在阳台上。 哎呀，对啊，确实，这个哎。这个因为刚子看到的户型图会比较多啊、 嗯、 什么原始图啊，什么后期的效果图啊，你看的比较多、 嗯、 来刚子给我们解读一下，这都是什么呀？ 行，这个图其实我们看起来并不是，原因在哪儿，就是大家伙都纠结，是因为这个图首先不是开发商做的。 哦， 对，这个一定是某个装饰公司的设计人员去测量完了之后出来的图纸。 就是他就跟医生开单子似的，只有医生能看得懂。 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这个首先第一说明这个设计师出的图纸还是稍微有点问题，因为首先第一、 哦、 房间名称它没有标，才会误导我们造成这么多的麻烦。 对啊，对啊。 第二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按常规来说的话都应该是外边是三道标注，但是现在看起来是两道标注、 嗯、 还不是很完整、啊 嗯、 第三个呢，就是这张图打印出来之后，其实要么是打印小了，要么就是没有看原图、 嗯、 就是有一个下载 数字也不太清晰， 是吧？那就有可能就是反正就这两个其中之一造成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从这儿看、啊、其实很清楚的有一些信息可以跟大家表述一下，就是一进门之后肯定就是规规矩矩的客厅，这没问题、 嗯、 然后左下角是一个房间，这个百分之百也一定是这样。正北方也就正前方的话是两侧是两个卧室，中间是一个卫生间，是主卫生间啊， 对， 这个也一定不会有问题。那么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第一次卫生间在哪儿，第二厨房在哪儿。现在我们从图上去看的话，应该能够只能是右下角这一块，这个空间里边是厨房和卫生间，但哪个是厨房哪个是卫生间现在不是特别的好说。而且真的就像我们一直所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就是偏右边一点的这个房间门是在哪，我们现在是看不到的。不过要是让我来去说的话，我一定会认为它这个门应该是在跟客厅是在一块的， 对，朝向客厅， 对，朝向客厅，因为别的地方它不可能，不可能是从卧室里面，或者是从这个另外的一个小的小厨房或者小卫生间里面，这是不可能的。 嗯， 而我们现在推断起来的话，进门右手边这个从面积和长度和常规的使用上来说的话，它是有可能是有可能现在像是一卫生间也，这 好，可以继续喊。 开播史上最有争议的一个户型图出来， 小走变成悬疑片， 看着很方正，很好的一个户型，就是不知道里边是什么啊。 对，其实如果因为如果里面是一个卫生间的话，那么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是一个干湿分区。 嗯， 我们把外边的部分呢变成一个我们进门都换衣服、换鞋子啊等等这样的一个位置，其实还挺好的。 嗯， 而里边偏大一点的空间的话，我们想象成它可能是一个厨房。 嗯， 因为我们认为厨房应该要比卫生间要大一些。 对，而且是细长溜的。 对。 所以说，所以说我们现在理论上来说的话，就可以给它定义为那个进门右手边，我们理解为它是一个卫生间。 好的。 然后呢，我们做成干湿分区两部分。 嗯。 那么这个干区的部分呢，就解决我们进门换衣服呀、换鞋子呀这样的一系列的功能，而里边的话就是该怎样正常用就行了。 嗯。 厨房这块来说的，应该是面积还挺大的。这么看起来啊，因为它毕竟比一个卧室面积要大一些。 嗯。 所以感觉应该也不会太难用，而对于这个整个房间来说，就是是一个三居室，然后有可能是两代人去居住。 嗯， 那么我们要看一看这个餐桌的一个问题。刚才博士提了一个事儿，就是我们要给它加一道玄关。那么其实我们就有可能会将我们的这个餐桌放在玄关后边，这其实是有可能去考虑的。嗯， 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看起来跟这个户型图差不多的一个户型出来了。一会儿我拍在手机里边你们看一下。 好， 这样我觉得因为可能阿秀没听我们十一期间的节目，十一期间我们有五期节目，用了五天的时间把几乎房子里边所涵盖的所有功能区的装修问题全都跟您解答了。因为阿秀可能是他说我也不知道要装修什么样的风格，这样这个刚子给他一些初装修的建议，因为之前我估计是没什么经验。 嗯， 对吧，也没有 就刚买的房子，之前从来没有自己说独立的支撑起装修这个任务来。 嗯， 你来给他一些经验。 好，其实这个房子里边啊，我们真说到某一个风格来说，不会把这个风格做得这么纯粹和强调，因为毕竟啊那个都不会很纯粹，放个结婚照跟放那个家具就有可能就会有很大的冲突。所以说我们现在啊是希望能够将这个房子里边做得更舒服更合适为主，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但是有一个生活上的一些不便利的地方，我们还是要给它改进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客厅和卧室之间会有一个通常的大阳台，那么这个大阳台呢它们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就会觉得它们相互会有干扰。比如说从阳台溜达溜达好像就溜达到这个卧室这边去了。 对， 哎，那么我们其实会有一个建议呢，就是将这两个给大家进行一下区分。比如说用个墙啊，或者用个柜子呀，给它区分一下，变成两个独立的阳台，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好。不过也有例外的，是什么呢？家里边没有那么多的复杂的人，就是有个老人，那么这个阳台当做锻炼身体的阳台，那也还挺好的。 哎，承重没问题吗？ 没问题，没问题。对，这个地方的承重一定没事儿。对，所以说你该怎么考虑怎么考虑都还可以了。另外那个两个卧室的话呢，就是您会发现有一个卧室靠近入户门端，和另外两个卧室离得还挺远，这个要看您家里边居住情况。如果居住的这个隔了一代了之后的情况下，我们就建议啊还是能够能分开尽量分开一些。因为毕竟居住的生活习惯不一样，作息时间不同，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锅碰勺的这样一个问题发生。 对, 对, 对, 对，所以说还是能够错开一点的话， 嗯， 这个矛盾会更少一些。 对， 嗯，这些其实把生活上的一些细节注意到了之后，究竟是红的砖、绿的地毯、白的墙的哪一种，就不是特别的关键了，看自己的喜好。 嗯，而且我们看到了这个阿秀给我们发来的这个清晰的图片之后，它已经有了一些功能区的划分了，比如说主卧、儿童房啊、客厅、餐厅、什么卫生间等等等等，基本上跟我们猜想的差不多。 差不多。嗯， 除了就是一进门右手边的那个长条形空间是一个客用卫生间，而且呢，它这个就目前他给我发来的这个户型图来看，正好您可以做干湿分离，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 嗯， 而且呢，朝北边的这个也就是右手边我们继续再走，那边是一个厨房，这个厨房正中间应该是有一个窗户，整个户型非常非常的不错。因为我们也看不出来北在哪儿啊，我们姑且算您是阳台是在南，您的厨房是在北，如果要是这样的户型的话，整个户型非常的通透，非常非常的棒。您有任何的其他的一些问题，在我们解答的同时，您也可以及时的来关注啊，来这个说你们家是什么样的情况，几口人住，想要什么样的风格，我们的刚子和谭博士都会依据您的一些问题再进行再次的解答。来吧，我们这样先进一条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看一下第二位听众的朋友的问题。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 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八七六，越成长越爱家。 再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这是听众 LY 暖心他的问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回复数字2就能看见了。他说我们家的客厅啊有点窄，之前呢还摆的是中式家具，过道就特别特别的窄，这次装修打算换换，把那中式家具扔了啊，想问问妙手有什么建议吗？另外他想问问博士，我们家一个户型好像也是少墙户型吧，怎么办呢博士，谢谢。来博士先说，这是手枪户型吗？ 确实是手枪户型啊。 哦， 还是回到老问题，怎么来解决手枪户型？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堵枪孔还有扳机的地方。 好， 嗯， 枪孔是卧室二的阳台，那个算枪孔 吧？卧室二的阳台， 对， 卧室二的阳台，如果这种房子要设计，它能至少对住起来对人的健康没有影响，需要有几段需要判断，比如窗户外面不是电线杆 哦， 或是不是烟囱，这两个是硬性条件，甚至说不是加油站才有的解决，如果是这三者条件可能得另想办法， 瞄准的可能会出事儿，是这意思啊？ 可以这么理解 哦， 因为这个属于外部环境跟咱们室内居住环境的一种匹配跟和谐度。 对， 如果说它是枪型户型，那对外如果是这种火性的建筑物，那对屋里的影响会更大。 嗯， 所以说咱们首先这个问题应该考虑的是外部建筑物是什么。如果不是的情况下，只需要在阳台上有绿植或是适当的有石头，买一块观景石或是买一盆类似于龙爪之类的绿植 堵上， 对，可以解决。 不用，你就弄一个盆栽， 盆栽里我说的就是盆栽 里头放点石头， 放点石头，对，像假山一样， 对， 就可以解决， 就可以哈。 还有就是这个房子在卫生间对面的这面墙上，应该来说就是在扳机的地方，扳机的地方需要有绿植或是有山的话也可以解决，这都属于软装上的问题。 嗯， 好， 好，哎，说到这个窗户外边的这些景色或者说一些设置啊，就是这个可能大家会忽略，因为大家可能更关注的还是我家里边是个什么样子。 其实这个很重要、 啊、其实这个确实挺重要的。一方面您想啊，您前面要树一烟囱，就哎呦我的天呀，天天烧着香啊，一到冬天就冒烟。 比如门口如果是医院，那从空间心理学的角度是很不好的。 嗯、哎、 或是说对面是加油站、嗯、你闻到了那个汽油的味儿，对你的身体健康也是会有问题。 嗯， 所以说要论家居，特别是户型选择或是选楼的位置的情况下，咱们每次都说尽量选楼王，选楼王，选小区中间。 嗯， 就是想规避掉这些问题， 就是他一眼望去一览无遗，是这一 对，这个 就 叫咱们经常说的明堂要开阔、 啊、 但如果明堂门口来根烟囱，来个高压线， 嗯， 这是差很多的。 嗯，好，回来我们也再解决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对，大家 以 后可以提供图片， 说说， 然后咱们来看看外部的环境，也给大家点建议。 对对对对对，来吧，接下来是妙手了，人家这个客厅啊，说是推窄了，我看了一下，也确实挺窄， 三米二 的客厅。 对 啊，而且他要一摆中式家具，确实能想象到，就没什么地儿了。 其实它摆中式家具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摆放具应该是怎样摆，这个房间格局其实不是很适合摆中式家具的。 哦， 嗯，既然不要的话，那就不提了。 对，人家要换了。 对，就不提了。 嗯， 其实我们还是想问，这次装修会不会大动？如果要大动的话，其实还真会有很多很多建议啊。 我问他了，他说没想着大动，可能就是涂涂墙，然后呢把这个家具全部换了。 换 哎，这个有点可惜了 啊！那你这样，你可以给一些大动的建议，万一人家涂着涂着，哎呀，拆了得了， 嗯，

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 876。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家人们，这里是住在876，我是夏明。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小妙手杨永刚刚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谭博士谭伟佳。 大家好，我是谭伟佳。 刚刚我们说到了第二位朋友，这是 LY 暖心他们家的户型，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2就能看见了。他说就是说我们家客厅有点窄，刚刚其实妙手已经帮您解决了啊，就是家具摆放稍微包括那个空间，您别把它摆得太满， 对，利用率要高一点。 对对对，还有什么建议吗？ 有有有有，其实我们看一个房子的时候，那个别看那某一点哪不舒服，你要纵观全局，先看一看哪有浪费的地方，那么这些浪费的地方能怎么用一用，这是我们第一要考虑的。第二也考虑的再去看，哎，这个点有没有问题，别的地方还有没有问题，我们就对自己要求更高一点，更敏感一点。比如说像这个房子，我们其实能够看到房间整体来说还是可以的面积，不是那么的小。 对， 但对于卫生间来说好像尺寸就真的不够了啊，这个卫生间尺寸我估计可能也还很小，那么看看有没有可能将我们过道边上那点尺寸也可以给它用一用。 对 啊，我们这样的话可以解决把卫生间的尺寸面积变大，而且呢我们又可以增加出来，我们可以换衣服换鞋子，这样的所有功能都可以实现。所以说您从这里边再想想办法，我觉得可能会好一点。但关键的事情是 您别进去之后给人感觉这个过道会很难受， 嗯， 就是您一定要找对关系。这个找对关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某一个墙和某一个墙之间要是一条垂直平行的这样一些线，可能会更好。所以说您在去做的时候，把卫生间往大扩到哪儿呢？哎，有可能就会扩在，比如像我们和那个一米九七的这样一个尺寸上扩大一些就挺好的了。 嗯， 然后呢，那这个时候最起码方方正正的。 嗯， 不会有太多奇形怪状的一些形状出来。 嗯， 这个也是我们在对于一个房子，什么叫规矩，就是这样的。房子进去之后没有奇奇怪怪的，看到不是零七碎八的一个空间，看哪都是方方正正的。 是的， 如果要不方正，我们就人为的给它通过，比如说吊顶啊、结构的调整啊、地面铺砖的铺设呀、啊，以及家具的围合， 嗯， 把它变成一个方正的空间，让我们看起来更舒适。 嗯， 所以说这里边的日后的调整的可能性也会在这一点上。 嗯，对， 嗯， 其实他们家最好的，如果我不知道几口人住啊， 嗯， 就是把卧室一打了， 哦， 把客厅弄成一大厅，然后呢，厨房的门的位置您稍微改一下，这样卫生间您就可以往外移，把那个墙做起来。 对，其实 对你说的这种想法确实对，但是我们现在存在一个问题，很多人其实都愿意巴不得能够多一个房间， 对对对， 而不是少一个房间。 对， 嗯 嗯。 不过不错了，这么多的听众朋友问了他们的户型怎么样，一般都还没有问到缺角的问题。 哎，对， 哎，对， 对。 不过呢，刚才看手枪户型的这个，我倒是觉得应该不担心所谓缺角的问题，就是虽然在就是所谓的撸子那地儿，它应该平行出来的应该是隔壁人家， 应该是， 哎，肯定是，所以它缺角应该问题不大。包括刚才我们第一个户型的那位，哎，人家又发信息了，说他们家这户型算缺角吗？ 他们这户型有可能还真缺角， 缺一点， 怎么可以趁现在就把真缺角假缺角这个概念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所谓的真缺角就是整个房子画完九宫格之后缺掉的那一块，比如是走廊或是直接就是窗户外面，这种属于真缺角。然后如果像手枪型这个户型缺的这一块是别人家，这个属于假缺角。 嗯， 一般正常情况下，因为咱们没有实地去测量或勘察过，一般真缺角它需要有石材类的东西或是石头类的东西，相对于相当把角补上。 嗯， 因为它都是属于土类的，五行属于土。但如果对于假缺角非常好搞，就是只要选择有山的话， 嗯， 基本可以解决。所以这两个概念是不相同。 我有一个问题啊，本身那墙不就是石头的吗？也有土，它不行是吗？哦，好吧，啊，来吧，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第三位朋友的问题啊。大家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三就可以了。刚刚不是说了，都希望大家自己的房子能多一间屋子，人家是要真的是去一间屋子改成客厅。 嗯， 这是萨萨 L 的问题，他说。我是想把这户型图上的卧室 A 打通变成卧室，我应该怎么规划呢？最关键我就算打通了卧室 A 的，它这个也是太窄，我一看两米四多，比刚才那三米二还窄，感觉放什么都不合适。妙手出出主意吧，谢谢。还有就是他也问博士说，我这户型有什么毛病，咱先让妙手解决这个问题。 嗯，把卧室 A 打通，现在卧室 A 不就是卧室吗？ 不是，卧室 A 打了换成客厅，就是他不要这卧室了，因为他觉得这个客厅是不是采光啊，各方面不是特别好啊， 没有光。 对， 嗯，对，嗨，这个事情啊，其实，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不过您真正来说的话，现在是一个两居室，能够接受一居室， 嗯， 这种形式的话，其实那个可操作的空间其实就会多很多了。 嗯， 您比如说，就像我们现在来说啊，那个首先卧室，究竟是需要多大才是一个合理的一个范畴？ 嗯， 这是我们现在去考虑的。而且呢，每个人对卧室的理解不一样，有些人就觉得卧室一定要稍微大一点，但是有些人认为，包括像我们故宫里面的皇上的房子，都没有那么的大。 嗯， 是一个卧室睡觉休息的一个空间就还好了。我们可以把衣柜啊、把衣帽间啊、把什么其他空间都放到外边去，里边就是有一张床，这也是一种可能的，对吧？所以说我们现在这里边有很多的可能性是什么呢？比如说您可以把现在的卧室 B 的空间变得稍微的窄一点点。 嗯， 然后呢，这是第一个说的事情啊，我们就能够将客厅和餐厅的空间变得就会很大了。而且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您现在要不要把餐厅放在这个位置，您把餐厅给它挪到哪儿去呢？挪到原来卧室 A 的地方去。 哦， 对， 这样的话，我会觉得咱们这个房间里边啊， 哎呀， 那个首先对于客厅来说，它是一个大的一个方正的一个空间，而对于这个餐厅来说，它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只要是一个空间大了，它自然而然就会感觉这个光线好了，没有那么多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就在里边了。 嗯， 虽然说厨房离这个餐厅稍微的远一点，但是我觉得其实问题不是特别的大，因为整个房间里边没有那么大，房间没有那么大。 嗯， 所以走这么两步的话，应该是无伤大雅的。光线里，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光线的一个引入问题。现在不仅仅是卧室 A 的问题了，其实我们好多时候还要看一看，如果您能够将卧室 B。这另外一个思路啊， 嗯， 您不一定把卧室 A 打掉了，您如果能够将卧室 B 给打掉的情况下， 那很爽。 对，那其实就会感觉就会大很多了。 带阳台呀、啊， 要带阳台，而且进来之后的感觉就是，它这个客厅不是在一个凹里边， 是的， 主要是采光特别好。 对 对，采光一定会特别特别的好。 嗯， 所以说您把这个思路适当的进行下调整，那么这个也是另外的一种可能性。 嗯， 而且呢，您把现在客厅的沙发的这个位置，您看看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我们给它变成一个衣帽间呀、啊，或者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储藏空间，这样一种可能，其实也会更好一些。 嗯 嗯， 好的啊，其实真的。卧室 B 您打通了是最好的， 嗯， 您甭管是把餐厅的位置稍微挪一挪，换成别的地儿，您从厨房到餐厅的距离什么的都是最合适的。 对， 而且这边带阳台啊，也是一个非常中规中矩的一个向南的一个房子。 是 啊、嗯，好嘞，再来看一下第四位朋友啊，第四位朋友呢是这个邢和平先生的问题，这是一位老先生，他说了，我们家的厨房面积啊不小，但是规划有问题，大部分的空间都放着杂物。想请设计师帮忙设计一下，谢谢。哎，等会儿，邢和平老师，您先等一等啊。这个萨萨 LO 还说了，他们家户型有什么问题，忘了让博士说了。来，博士挑挑毛病。 哦，这个户型其实实际来说，我是赞成大家刚才的意见。如果能把卧室 B 打掉，那它的光线会很好。 嗯， 然后其次就是所缺的这块西南角的地方，就现在卧室 A 这个房子唯一缺一点点西南角跟西北角，但西北角这个问题不大，它在于西南角。 嗯， 西南角如果腾出成客厅出来之后，沙发或是说活动空间放在这一块西南角是非常好的。首先这个是我从空间心理学跟方位上所给的建议。 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厨房跟卫生间的门如果在此次装修中能适当的错位，这个房子基本就完美了。 哦，好的啊， 所以并没有太大问题，可以从这两个点重点再去改正一下。 挺好的，一看就是方方正正的，是吧？而且跟一存钱罐， 细节要调一下， 是不是？ 而且 进门往里塞钱， 就算卫生间跟厨房对着挂个帘儿， 对， 可以， 问题不大， 做个假门， 哎，能解决啊。 就是 好，回来看这个邢和平的问题，大家回复数字四就可以了。说这个厨房面积不小，但是规划有问题。妙手来帮着设计设计，规划一下。一般像这种大的厨房的面积，一般咱们设计师都会怎么设计呢？ 我因为没有尺寸，我看不太出来它究竟有多大。 他给我发了一个照片， 嗯， 现在呢就是靠咱们姑且算啊，靠东边的这个墙上是一个一字形的一个橱柜， 嗯， 剩下的窗户边上，包括这个整个进去的这些角，还有它靠南边的这个墙上，全部都是东西，堆的什么米，我看着什么米面粮油，反正是就全都堆的是东西， 就是家里的生活杂物， 对，买了好多架子， 啊， 全上面全是东西， 啊， 我瞅着乱。 明白了，那个在对于厨房来说啊，您刚才说这一点就特别重要。有些厨房是带一个阳台的，这个阳台我们管它叫做生活服务阳台，其实就是对这些那个杂七杂八、柴米油盐的这些东西的地儿。但是对于这个空间来说没有的话，那么其实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储藏空间不足，它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划的地儿，什么东西该放哪儿，前期没有考虑，所以说要把这个地方进行一些适当的调整。那么这个房间，这个厨房里边，其实我们要说的话，一字形厨房可能不可能，如果是我来说的话， 嗯， 我自己觉得可能不是很够用。 我也觉得是， 对，我可能会给它做成一个 L 型的， 也沿至少沿着那窗户，你做一个 O 或 L 都可以啊， 对， 多舒服啊！ 对对对，这样就会好了。而且呢，您可以考虑考虑做成几个高柜， 对， 就是柜子稍微高一点，这样的话能够储藏很多的东西。 嗯， 而且呢，那个看看家里边究竟是多少人在里边吃饭。 嗯， 如果是一定要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那个餐厅的情况下， 嗯， 那么那餐厅就没办法了。如果要是不是那么的必须的情况下，您可以在这个大的厨房里边增加上一个 就类似于中岛台、 中岛台那种 台、或者说是一个那个餐桌、早餐台等等、便餐台这样的一个种形式，其实都还行、而其实对于这个厨房这么大面积的话，如果有尺寸加一个岛台也一定是合理的。一家人围在这儿包包饺子、擀擀面条，这个多好的一件事。 他们家餐厅特别好，特别大、然后除了桌子就是东西，哎呀东西特别多。 这事儿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跟自己的生活习惯有关系。 嗯， 那个我们家里边啊，那个有一些东西别都堆在外边，然后有一些可以舍弃掉的可以舍弃掉。 嗯， 我妈妈就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就是吃完了东西之后往冰箱里放，什么时候坏了之后再去扔。 嗯， 这特别特别不好，我就觉得。所以说我们这个生活习惯也是要改一改的。 咱妈那一辈的都这样， 要不然多少的地儿都不够放。 是的，啊，不舍得扔。来，最后一个问题，这个应该估计再有一段时间就进入到采暖季了。这正好呢是徐一峰也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暖气呀、他们家是那种片儿的暖气，把墙全都熏黑了，这怎么办呢？也没有什么户型图，就是问了一个这个问题。 常识问题，这个勤擦着点呗，因为它就是招的灰。 哦，不是的，不是的，那个它是墙面这个问题，我家正好前两年我一直关注这个问题。 哦，是吗？ 它正好是暖气那个正上方会有两溜被水管蒸黑 的。 这个细节首先先把那个墙面处理白之后，再进入供暖季的时候用一块毛巾，然后毛巾打点水盖上去，每周或是每半个月去换一次，两三年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当时我入住新房的时候我把这个问题搞定了，每年在取暖季的时候毛巾打水拧湿了之后大概有个八九分干，盖上去每周去换一次。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有一些好一点的暖气，它是有一个上边是有一个弯头，类似于弯头似的一个片儿，它可以将这些热量可以转到其他的地方去，上面也不黑，有专门卖这样暖气片的。 明白了。如果您想装修的话，想换一换的话，正好您可以选择妙手说的那种新式的那个暖气片。 如果不换，那就 如果不换，哎，就用博士的，弄一毛巾就解决问题了。但是要记着及时更换一下毛巾就行了， 一个月更换一次就可以了。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两位跟我们的分享。如果大家呢，您的家里边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您都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跟我们联络，来问一问我们的专家。一个呢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咱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感谢博士，感谢妙手，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开心茶馆，明天再见喽。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嘛，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水晶瓶五粮液是五粮液的代表之作。那今年呢，为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我们下一步也花重金打造了一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它同样出自五粮液调酒大师之手，而且呢是同根同源同窖同池。都是在宜宾642年古窖池中固态发酵，共用基酒，